了， 不是。 夸张。 Hello，Yo。What's up? What's up? 九妹在 无法翻我哋个 ID， 咩啫系啦？ 九妹在 每一次都系，喺我哋继续我哋鞋嘅故事。 系上次就讲到杨怡得完啦， 上次系讲到歪歪嘅斋睇唔买 Jordan 士。 唔系成鞋我都系不嬲都系睇好耐啦，睇啫嘛， 系嘛？ 唔需负担。 系啦，我哋上回去到杨怡嘅故事。 是都是杨怡，原来是有。 原来是有人在鞋铺做的，他的家人。 我的梦想真的好，跟着呢 梦想。 那你整你整间铺的鞋都碎晒的，因为你全部都不穿嘛。 那买给人穿的嘛，不是自己穿的嘛。 是那话说呢，就是讲到我家人是在鞋铺做的。 是。 所以呢我就从来都不用担心买鞋啦。即是在YY很担心，哎我又要穿白饭鱼回去被人笑的时候死了。咁点算嘅时候呢，我就唔系嘅。我就每年都有人帮我买一对新嘅鞋嘅。 Yasaki。 冇错。 Sukiyaki。 係啦。 咪就我想讲返呢，你先讲 Yasaki， 即係上次讲 Yasaki 系日本公司啦。咪我想更正返我讲个吕良伟。我后咪諗下呢，佢唔系 Yasaki， 好似系叫慕福。 冇错。因为 Yasaki 呢系有一个兄弟公司叫做 Kamachi。仲有呢个 好笑 ,Mocha,Mocha 咩 Mofo 噶。 Mofo 啊。 是啊 ,Mofo 噶。是啦，咁就係帮佢拍个广告。 是啊， 就是刘 伟。食住为跛豪增肥40磅再减肥之举，咁个广告类似啲咁嘅嘢㗎。 咪我赖咩事。 嗰个广告我有睇过嘅。就係吕良伟穿住一件白背心同一条白裤，然之后就喺跑步。跟住即係好似懶係型，你知佢係你知佢係點嘅樣㗎啦，後生更加佢係有型嘅，咁佢又高大嘅，跟住就好似一個跑步嘅運動選手咁樣跑跑跑。我印象中好似喺一個海邊一個，我嗱一諗咧，我覺得好似喺啟德嗰度跑，我可能我記憶錯㗎，咁跟住就跑跑跑跑，跟住就懶係跑到一個點之後就叉條腰望住個天嗰啲，有架飛機飛過咁嗰啲咯。跟住就话咩无货，唔知乜乜差咁样讲句 slogan 出嚟， 系啦， 类似咩成功嗰啲，你明唔明我讲咩？ 而我哋系冇睇过呢个广告嘅， 点？ 呢啲系重点啊！ 我想大点而家拗系中咗笑月，好啦， 系啦， 长情自己搜寻吕良伟波鞋广告咯，唔识串无货嘅一定。而可能冇福嗰啲鞋，我印象中我都唔记得咩样 子。我真系唔记得，但系 有 啲其实真系记得嘅。 I don't know what should you say， 成扎嘢唔知讲紧乜系咪？ 佢好似励志广告嘅人买保险咁。 你又插嘴个开始，我真唔知讲咩。 我咪用个口形容嘅一个广告咯。 去翻杨怡度， 系系啦。咁然后每一年嘅除咗呢个学生鞋之外啦，普通嘅皮鞋都系每年都可以换一对嘅。 系，即系赞助 sponsor， 系啦， 食 尘啦， 娃娃嚟啫。 我就流口水啦。 你尾灯都见唔到。 咁真係好啦，我哋呢啲真係喺玻璃门嗰度睇。 但 係 呢当时我都同你有一个同样嘅即係好困惑嘅，就係点解佢哋可以买到 Adidas 全白啊，或者 Nike 全白啊。 咁你鞋铺嗰个比即係嗰个 鞋 铺都唔系牌子。 供应无货㗎。 即 係 都唔系有牌子，即係唔系嗰啲 Nike 嗰啲嚟嘅。 冇㗎冇㗎冇㗎。冇好少全白，全白通常系 Yasaki 㗎。係啦，而好多人都话佢系咪一个即係 A 货，但唔系嘅，其实真系有一个牌子嘅。係啦係啦。而即系我到我阿妹啦，佢都系咁嘅。但系咧，我阿妹好得意嘅，佢可能每半年就会着烂嗰啲鞋。 佢专登噶， 唔系 想换鞋定系点啊？ 唔知道啊，但系就 好快烂。 系啦系啦，咁好彩我哋都有个供应商咯。 系，但系嗰啲供应商就唔好期望佢系好贴近时代嘅， 贴近时代嘅， 即系实用为主嘅啫。 系啦系啦， 就冇得追，即系 九蚊199嗰啲咯， 即系冇得追款话。我想你知同学着嗰啲啊， 系咪中学就都系鞋铺俾你，定系你可以自己买啦？ 可以自己买，但系如果有人免费提供一对鞋，你会唔会买 嘅？ 都唔会买啦。 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记得自己真系真金白银攞钱出嚟买嘅第一对鞋系咩鞋？ 我记得 系咩啊？鱿鱼鞋 讲出嚟啊！上次系姐仔嘅白色嘅 Converse。 你讲下咩叫姐仔？ 嗰排叫 Umbrella 咯，咪姐仔。 有冇人记得呢、這个？系啦， 我都有嗰对鞋。 即系 我哋嗰一期好兴噶 布鞋， 冇错， 我系攞新年钱嚟买嘅。 即系佢个样系好似 Converse 咁，但系就系遮仔呢个牌子，系咪？ 跟住有少少五颜六色咁咯。 嗰阵时系好兴遮仔噶，即系我哋中学，我杨怡啊，括弧中学嘅时候系好兴遮仔嘅牌，不论系袋啊，定系求其一件 T 恤有把遮咁咧，真系嘅嗰个牌子嗰个 logo 咯、就是，就系 有啲衫咧，嗰、那个polo 恤，跟住有个遮仔喺个胸喺个心口度 咁啊。我唔记得我冇买过 T 恤啦 ，T 恤我买过， 系啦，咁都学系比较贵嘅。跟住当时我新年嗰两次钱，我就好想要一对 Converse。但嗰时我就买咗高筒嘅， 我都 系 白色 嘅，系白色遮仔咯，就系。但 系 我就是、但系当时就系买完白色遮仔高筒之后，我就觉得呢个佢其实 Converse 嘅款嚟噶嘛，我就觉得我唔中意高筒， 系 好 烦， 系啦， 好 烦嗰个筒要点好咧，系啦，人哋着咗落都未着完，即系最 仲未解开个蝴蝶结， 除鞋又慢，着鞋又慢咁样，人哋都着咗走咯，仲喺呢口，等下先，等下先嗰啲咧，我觉得好。 当时最兴应该系除咗呢个就系嗰个 Adidas 嗰个板鞋咯。 点样嘅 Adidas 板？ 即系有有啲似而家最近兴翻，你咪买过一对全白，前面系铁嗰对咧。 哦，嗰个系咪 Superstar 咯？ 系啊，系啊，系好 normal 嗰一排好兴噶。但系嗰期系兴蓝色横间， 系啊 系啊 吓蓝色， 我哋 嗰阵 时蓝色嘅好兴，边 只蓝啊？好奇怪，嗰啲蓝色 嚟嘅， 深你讲系咩？属于边只蓝色？蓝色嘅鞋我都好难听到， 嗰个蓝咯， 系啊， 我谂好蓝嘅喎，真系， 就 系 得三条， 得嗰下三条条系色有颜色，有蓝色， 嗰期好兴噶。 三 即系唔系成只， 唔系成只，点会成只啦？ 好 难 衬 喎。同埋你头先讲，譬如杨怡就话细个即系鞋铺嗰个屋企人啦，你就白饭鱼咁啦。 系啊。 我头先你讲嘅时候，我都谂紧啊，我细个系咩咧？我白饭鱼开头啫。 系啊。 跟住之后我记得咧，我有试过系街边嗰啲系街街鞋铺，当然就买啲白色嘅波鞋， 总之冇牌子嗰啲啦，系嘛。 咁但系都有试过要求咧，当时屋企附近系有吉之岛嘅。跟住我就话我想吉之岛买嗰啲鞋，即系吉之岛啲鞋咧咪好摆得好靓噶嘛，即系儿童部嗰边啊， okay, 即系皮鞋同埋波鞋都有嘅。当然佢嗰啲波鞋又系冇牌子噶啦、嗯，其实 即 系 勾唔到一个牌子， 连 Masaki 都唔系啊，即系只系咁样啫。但系日本通常、哦、哇好靓啊，黏贴噶，即系 系啊系 系啦。嗰阵我呢啲，跟住后屘系买嗰啲嘅。 哦， 但系到中学嘅时候咧，我记得我中学运动嗰对鞋好似都已经。是 Nike 嚟嘅 ，Nike 系边个样啊 ？Nike 嚟， 即系 白色嘅啫嘛， 全白， 全白嘅 Nike 咯。Nike 嘅全白绑带 嘅，系啊，绑带嘅。我仲绑完之后，即系绑咗先，咁咪翻去咪套去就唔使绑啦。之后 系嗰阵时好兴绑鞋带 嘅 Nike 嘅 Nike 喎，咪想绑带嘅 Nike 咯， 唔知形容，我唔知 鞋咯， 系啊鞋咯， 唔会睇名。 同埋有买过鞋，或者买个阿金鞋嘅，但我而家谂翻嗰对鞋唔知系咪假嘅，因为咧我买嗰间铺咧，佢唔我唔喺 Nike。企专门店买嘅、 哦 okay ， 即系嗰间铺类似好似而家马拉松咁样噶、 哦， 即系佢咩牌子嘅鞋 都 有啲咁样。咁然后嗰对鞋咧，当时咧我而家谂翻，咦，其实应该唔俾我着，但系我着到，因为我嗰对亚金鞋咧，嗰个 tag 系红色嘅。 我系有呢对鞋， 系啊，跟住之后，但系嗰个底咧系似一个。即个斜间、斜间、斜间、斜间咁噶咯， 个底系狗牙噶嘛， 系啊，狗牙嚟噶，跟住我着咗嗰对翻学系做运动鞋咯，就系、 是、哦，唔系嗰对鞋唔会系假嘅，我谂又， 但因为就所以我连即系白色 Nike 同埋呢对，我冇放假都着噶啦。即系 放 假去街 又着翻， 系都着咯， 即系冇咁讲究话放假去街鞋咁嗰 冇错，通常对鞋成日攞翻屋企嘅，啲同学咪摆 locker 嘅。 哦， 我拎翻屋企，因为我 当普通鞋着嘅。 系我放假都会着，跟住我去街中学。 系。 我成日呕菇啊喺屋企睇戏。所以我 有冇一啲鞋咧，即系好追求，哎呀好想买啊，最后买到嗰啲啊？ 好想买，因为鞋咧我比较。 冇乜所谓， 好少嘅系啊，即系我好少，我呢对好靓啊！我唯一有一即系初头咧，点解会中意 New Balance 咧？ 我唔知嗰个人会听添，不过算啦。又有一次咧，已经翻咗工，系咪翻工？好似系翻工噶啦。跟住咧，我同个 friend 撞衫啊，我哋一齐着咗同一件衫翻工，但我哋唔系一齐去街买噶。但系嗰件衫系一模一样 ，exactly 系一模一样噶。跟住撞咗款，咁同事就帮我哋影咗张相嘅，即系哇，你撞咗款啊，咁样撞衫啊，咁啦。然后翻到去睇嘅时候，就发现当时咧我系着 Converse 嘅，然后我同事咧系着 New Balance 嘅。咁我成日觉得，哦，其实 New Balance 几好睇啊，点解我冇去睇下嘅咧？都佢咁样着都几好睇喎，其实，即系我哋同一件衫。突然之间，我觉得咦都几好睇，跟住我再睇嘅时候，发现咦有一对 New Balance 个款几好，色又 OK， 系深蓝色为主噶。 系 个边个款啊？ 好似996嚟嘅，个色就好耐嘅嚟，一个都十年前就冇有。跟住哇，好靓，咁当时就去即刻去第一次就去 New Balance 去睇啦，入嗰间铺头睇啦。咁我就得知咧，其实嗰个款咧已经系过咗季噶啦。即系你上网睇到啫，其实香港已经冇噶啦，即系卖晒噶啦咁样。咁我就吓，好想买喎咁啦。咁但系搵嚟搵去都冇啦，就成日记住嗰个款。跟住咧，我记得嗰阵时，依家冇晒潮特咧。以前咧，佢好多铺头噶嘛，好多卖 New Balance， 好多卖 New Balance， 但唔知真定假 啦。咁我同事就话：，好多噶，可能有你睇下啦。咁我记得咧，有一间铺，唔记得几多楼啦，喺电梯侧边嘅啫。 哦， 就好多 New Balance 嘅， 好似一上去冇几耐， 上面嘅即系唔系地牢啊，上面嘅 真定假 嘅？ 一啲 地牢嗰啲好似系真嘅， 唔系有一间喺嗰度发起嘅，一间卖波鞋都系真嘅啦，而家都冇出名卖波鞋嘅。 咁我就见到真系有嗰个款，我识咁，但系嗰度咧，我点解冇后屘我冇买？因为咧佢好啦，我嚟俾你试啊。诶、啊，即系咧啲啊，全部都系啲阿姐嚟，我觉得佢泰安楼咁，但系呢度系潮特嚟嘅，系啦。跟住试咧，我觉得好唔对路。虽然我冇当时系冇买嗰啲 balance， 但系觉得呢度应该系假嘅。然后我觉得点解系买对假嘅咧？ 你睇落去啲款好似 系因为佢啲做工啊，即系拎起对鞋，侧边啲线又未剪线口啊， 突咗出嚟啊。 系啦，跟住啲色又好似系深蓝色，系嗰、那个， 好似唔系嗰只， 怪怪地咁啦。跟住之后试咗之后就算啦，都系唔买啦咁啦。咁跟住之后成日都好想买返，但係一路都冇买到啦，就转移就当然研究呢班人就开始呢有啲好嗰啲薰衣草紫色嗰啲996啊蓝色啊嗰啲就。 因为你其实去专门店买就实冇使嘅。 咪 住 之后咪同之后有阵时去即係疯狂买呢班人嘅时候呢，我除咗去专门店买呢，嗰阵时呢少爷尖有间铺㗎。 系 啊，佢喺嗰个世茂嗰度噶，即 系 而家上边 嗰个 Jordan 嗰个位系啦， 碎晒嗰对。 唔系佢有两间嘅，一间喺 The One， 系啊，我喺世茂嗰度睇，就喺佢嗰度买嘅通常。咁但系跟住之后有一次咧，我去日本旅行咧，同我 friend 行街，居然见到我之前好想买嗰对 New Balance， 即系深蓝色嗰对， 即系你话疑似 系 假 喺日本。跟住日本咧，我唔知你嗰度其实又唔系啲咩大嘅 shopping mall 定系咩，但系佢全部鞋都喺度好多码嘅，好多款嘅。 系啊，即系欧力咁啦，系咪？ 跟住哇，居然有啊！佢话死都要买啦，点不知冇我嘅码，唔知争半码定系乜？跟住好似系大半码。跟住我个 friend 就话：点啊，大半码，我真系买 大定细啊？ 大咗半码， 大咗可以嘅。 咁然之后佢话真系松，跟住我就用我阿妈招。咁啊，加个鞋垫啦， 系啊，大咧，我觉得可以加鞋垫都可以接受，细真系着唔到。 同埋而家嘅鞋垫好多都好好嘅， 即系加个鞋垫啦。咁我话好咯，真系加个鞋垫。当时我仲疯狂都好平啊，我就，但系真嘅，即系已经已有知识系真嘅啲 balance。我仲买多咗一对系浅灰色咧，跟住侧边嗰啲间系粉红色嘅，即系都 OK 嘅，针浅咁啊，但系就哇买到啦，好啊，咁我翻去梗系着啦。但系后来发现。呢、这个故事教训我，其实嗰个鞋唔啱你码咧就算啦，因为就算加咗鞋垫咧，着得唔舒服。 O K， 系啊，我都好少 着，即系觉得好唔知， 系啊，怪怪地啊，系啊，我结果反而着得浅灰色嗰只多啲添。 O K， 跟住又系过几年之后，你话斋佢啲胶又烂，跟住我抌咗啦， 碎晒啲胶， 搞咁耐我都系抌咗啦。 呢个故事真系好好， 鞋要着咯，我只系讲 系啊，鞋 真系啊，因为我见过无数嘅人都系咁。我试过有一个啊，唔知唔记得系咪亲人定亲戚嗰啲咧，又系咧，唔知 即佢又係擺對鞋話擺咗喺好耐啦，跟住出街就話著啦，跟住我話你對鞋爛喎，因為佢話哎呀我對鞋咧擺咗喺鞋櫃好耐冇著啦，咁佢就話爛曬， 真係爛啦、 啊。其實我阿爺都發生過呢件事， 係即係 係啊，佢哋哎呀唔好著住啦， 因為 有 一個牌子係類似 Casio， 但係咩啊？嗰、那個 K 唔係獅子頭嘅，都係一個好好出名嘅 皮 鞋，係啊 ，Class 啊， 係 Casio 啊，嚇死我添， 我 撈唔到 Cass，Cass， 咁咧係好貴噶嘛，其實佢嘅皮鞋都係，咁我姑姐 係男人皮鞋， 係啦，咁我姑姐就買咗一對俾佢嘅。佢又系唔舍得着咯， 跟住到着嘅时候烂啊， 系啊， 跟住之后我姑姐要再买一对俾佢， 啲皮 氧化 系啊， 其实好多鞋都系咁， 系 咩 发毛 啊，系啊，同埋咧太耐冇着咧，佢有啲唔系即系皮与胶中间嗰啲咧又会爆开啊咁。 但系呢个故事发现最惨嗰都系我另外一个屋企人食晒嗰啲鞋， 冇办法啦。 咁我想话其实咧啲鞋咧即系。除了你说即是它会碎啦，即是着的时候呢就跨脚啦，你少着又。 我想讲呢，我戴了成日着那些套落去那些平底鞋，即是婆仔鞋啦，有时候是斯斯文文。 皮嘅。 我试过嗱，试过 Muji 嗰啲布嘅，咪好多嘅，唔同色嘅。 有一只是日本牌子嗰只，你有冇着过？即系 Chico 好中意着嗰只牌子啊！ 嗰只日本咩？ 唔系日本嘅咩？ 唔系鬼佬啊！好似 鬼佬 有一只布鞋，之前好兴嗰啲啊，我唔知叫 咩 牌子。 个底 好 薄，好 多款，好多布， 好多款， 而家可以踩踭嘅，好似好出名嘅，好似我唔记得叫做咩。 下次 search 翻俾你睇 啊！布鞋咯， 哦，好啊，多谢你 穿落去嗰啲 系我着亲嗰啲婆仔鞋啦。无论是 Muji 啊，定系边度买，定可能贵啲嘅铺头买咯。有时可能斯文，有时想着啊，即系拖落去着啦。我已经都系跨脚， 布鞋都跨脚。 系啊 ，Muji 嗰啲个布噶嘛。 有啲人着咩鞋都会跨 的。我净系着呢款鞋跨脚噶咋？鞋面即系可能佢面，我拖落去你脚趾。脚趾公侧边嗰个位咧，嗰边边佢系跨嗰度一系，一系咧就跨后边脚踭经常跨嘅位啦。 系 咩位都跨过，从此之后我就唔捻买啦。 即系着第一次着咧，我都会贴晒嘅，你都系嘛？即系贴晒嗰啲加布位。 但系 贴 晒你都系跨啊嘛。 咁 Vans 嗰啲咧，应该唔会啦啩 ？Vans 嗰啲我其实冇买过 Vans 噶，但 系 买过 Vans 呢一款嘅鞋，但系唔系 Vans 买嘅，即系呢啲咁样一拖落去。 波鞋有冇跨？其实波鞋都跨过，我试过。 系啊。 即系啱啱买嗰对波 鞋 都会噶 ，touch wood 系， 我又好似冇试过。 因 为 咧，我 发现 咧，即系可能你新嘅鞋，始终佢都硬唔够软啦，或者未合你脚型嗰阵时咧，我咧都会有啲跨噶波鞋。 你知唔知呢个咧？我就嗰阵时睇嗰啲英女王嗰啲嘢，佢话有个专人帮佢着旧啲鞋噶嘛。 吓着旧鞋， 啊、 但系会唔会觉得好奇怪？ 佢唔着新鞋， 人哋只脚着过， 因 为 佢嗰啲皮嗰啲嘢咧，佢着到软咗啦，佢先俾佢着噶。 O K， 咁可能呢个适用喺皮鞋咯。 系啦、 啊， 佢哋嗰啲高级嘢嘛，即系佢唔会着 Nike 啦，系咪先？ 佢都唔会着呢班人啦。 系啦、 啊，即系吓，但系我觉得如果人哋着 好似冇 嗱，始终我觉得人哋着过鞋咧，可能咧都系有人哋嘅脚型嘅。即系佢惯咗嘛， 可能佢精挑细剁咧。 哦，系，咁我就觉得吓、啊，哇，真系好难穿。 我揾到头先讲嘅布鞋系汤莎 呢个， 好出名，好多 出名嘅，系啦， 佢折得好细。 我咧呢啲咧，我冇着，我有着过噶， 系啊， 系， 我有买过一次噶， 咁 系，系啦， 仲唔知碎花嘅，唔系正式噶，我买咗，但系咧 买过呢只， 我有试过， 系啊， 但我发现个问题系咩咧？因为嗱，我只脚好多汗嘅。而呢啲鞋咧，通常啲人都系唔着物噶嘛， 系啊系 啊 系 啊。 咁但系如果我当然我都真系唔着，但我知道唔着物咧又会出现翻头先我讲 你 惊 有呢 个 灰 甲 问题 ，O K。 所以我呢一系咧，我就而家我都系，我知道自己咧算啦，你认命啦。一系你就着波鞋着物嘅，一系你着凉鞋。 O、okay, K， 就 干爽嘅， 系啦，干爽嘅就唔好系呢啲，我会唔会咁啦 ？O K， 得。 不 过、 okay, 我就想问下呢对鞋舒唔舒服啊？你 唔舒服，因为个底平噶嘛， 系啊，好平噶。 同埋嗰时买咧，佢又 系 有好似麻绳咁样， 系啊 系 啊。 跟住嗰时我阿妈见到就，哇咩穿麻大鞋 ？Sorry 我就系记得好似佢有一对咁嘅鞋，所以我就 唔好记得啦。 系啊，跟住好快就 唔系因为呢对鞋咧，佢好有，佢个底咧好似啲麻绳啊、草鞋咁嘅。 我夏天休闲咁啦，鬼佬嘛， 去沙滩嗰啲咁嗰啲。 但系喺中国嗌就咩穿麻大鞋， 都系嘅。 我就 sorry 跟住 同埋我只系觉得好似好薄啊。 即 系 我 觉得好似唔舒服。 又系我脚汗嘅问题，我就 佢唔着袜嘅呢对鞋都系嘅，唔系着袜唔好睇咯。 系着啲，当然而家就系一啲扁啲袜啦，净系着前面着算啦。嗰啲嗰啲成日着着下一半咧就缩咗入去。 系啊，去咗前面。 我都唔明点解啲人可以着嗰啲袜。 系啊，屌算啦。 嗰啲袜咧，我就系唔系好明咧。 百思不得其解。 你每次着咧都褪咗去前面噶。 系啊。 但其实点解好似人哋着就冇嘢，我着就 有 嘢。有 好多嗰啲系咧，咧即系放啲女人鞋嘅，后边一条带嚟嘅啫，穿住。只是笠住前面咁噶嘛，佢戴帽咁啊，只脚仲戇鳩，试过一断嗰条绳，好快就， 跟住点咧？喺街度唯有， 跟住摄住一堆喺边，你掹咗佢，你掹咗佢之后，你又焗脚啦。 我都试过着咧，因为懒系有阵时着一啲皮鞋或者好睇啲噶嘛，跟住就嗰啲好似我唔知啲叫咩物啦，船物啊， 系啊，船物， 唔系佢系再薄啲低啲噶， 再薄 系啦，就睇唔到， 我已经唔中意噶。 跟住咧，佢学你话真系行到一半咧，佢褪晒前面，可能我嗰日掹翻出嚟啦，掹翻出嚟佢又褪晒前面啦，反复咁样做几百下， 反复弧箭， 可能反复做咗三百下之后，你终于去到目的地啦，你只脚又烦啦，你就笑下笑下好烦。因为掹捻咗佢真 系 好捻热啦，又 系啊， 就我就我都唔中意， 住咯喺里边。 但我唔明点解好多人都有继续着嘅翻工嗰啲人度，因为佢着有啲人着皮鞋咧， 嗰啲系啊。 但系咧，我想 话点 忍一日啦？你咁样摄嚟摄去， 可能佢哋唔系成日行噶嘛 office 坐喺度啊嘛， 真系唔系好明点解人哋 着 嗰 啲尖头高踭鞋都可能佢翻到 office 除咗，即系佢唔行出嚟。 嗱，如果佢着高踭鞋啦，咁首先因为你就咁同皮肤同皮接触，就好容易流汗，可能好唔舒服的。 住丝袜， 有啲嘢遮住咯。 有时有啲人着丝袜噶嘛， 咁啊系。 有啲丝袜款都系呢一只嚟嘅， 系。 我 着唔到高踭鞋噶，我好差噶。 系。 我差到个点系，即系行到鸡咁，我成日。 系只鞋。 系枉为人，做咩着对咁嘅鞋咧？冇啦。即系有试过， 因 为 马骝衣服咪要配呢对鞋咯。 后生嘅时候总会啊去饮，我买一条裙，咁不如买对高少少。其实我都醒，我唔会着斗领踭，边行到啫？我都系着粗踭嘅，可能都唔会尖头噶啦。但系都系行到一只。 而家好好噶， 跟住 而家嗰啲做姊妹都可以着波鞋遮住晒。 哇！ 系啊，遮住晒咯。 我上次做姊妹啊，我可唔可以长裙？难估。跟住我依然都为咗今年买咗对高踭鞋，都系赖嘢。 但入边如果我觉得嗱睇唔到，我觉得可以接受嘅，咪着嗰啲高嗰啲。 唔系依家牛都整亲过，都系唔好着高踭鞋， 真系食屎真系。上年系咯，咬柴嘛， 就系着。 我更加觉得算啦，何必呢高踭鞋系好靓嘅，我第一次见到哇呢、這个几靓喎，呢、這个色即系咁样哇着到只脚好靓，即系以前成日睇康熙嗰啲康大 S 话啲鞋又好靓，跟住系啦，跟住阿廖贞劳斯嗰啲又哇好靓好贵。 女人系着嗰啲鞋嘅， 又话好多对 McQueen 啊，唔知嗰啲 Jimmy Choo 啊嗰啲咧， 开开 咁人哋嗰啲系有私家车送你一个点落车食完饭。摆靓靓，之后翻上架车又着翻屋企，仲唔使行？ 歪文声称吓，我啲波鞋鞋底全部白色，因为佢行亲都系停车场同埋商场。 系啊， 我好记得有一次去韩国旅行嘅时候咧，就见到。咦？点解个个都拎住对鞋？即系佢哋着住波鞋嘅， 但系着垃圾。 系啦，后来我再睇翻韩剧，哦，原来佢就着波鞋，跟住翻到公司就换翻对高踭鞋， 就俾人睇嘅。 系啊， 我出边搭车就一路着波鞋。 系啦，因为我哋喺地铁就见到所有人都系着波鞋嘅，仲要好大对，即系韩式嗰啲噶啦， 方便啦， 系啦，好舒服嗰啲嚟嘅。 你哋有冇人着丑鞋啊？ 咩丑鞋啊？ 嗰啲窿窿鞋啊？ 咩叫 你曾经话想买嘅之前， 我 cross 啊，系啊，丑鞋，大佬你戴个咩？ 丑鞋， 全世界最丑嘅鞋嘛，嗰阵时俾人话，我曾经想过买咯， 阻止你嘛， 唔系因为咧，我发现咧，如果你去一啲玩水啊，或者啲好似露营嗰啲，即系好成日要换对鞋咧，你又唔系想着拖鞋，因为拖鞋危险嘅，因为佢咧后边露出嚟，你可能踩落一啲石啊，或者到你会硬到噶嘛？如果 cross 咧，佢系最符合嘅，因为佢有啲少少高底，而佢又系通爽嘅，又好快干嘅，所以我就谂过买。但系话原来 cross 而家都唔平，五百几蚊一对咯，同波鞋一样， 不嬲都唔平 嘅。但我未冲破到嘅都， 真系好核突。 系佢样真系啲丑。 唔系我有着过，试过着，但系因为咧 cross 佢懒系有脚底按摩功能噶嘛，即 系 佢嗰啲鞋咧一粒粒凸凸噶，着落去咧揞住只脚 嘅。人体工程学 好痛噶，因为我有个亲戚好中意着呢对 脚板底，有嗰啲唔系佢有啲平噶，佢有啲唔系凹凸噶，唔系脚底按摩款嘅。 不过佢即系佢个样真系好惨，有啲窿喺上面咯。 有啊，我咪话如果你买嗰个，帮你加啲 Star Wars 好老 土啊，求小朋友嗰啲啊，加个 Elsa 俾你啊。 即系佢咁样扣晒上去，又好核突，我觉得真系好似细路咁。 买一对行山嘅凉鞋仲好咯。 但系而家咪好兴嗰啲行山嘅凉鞋咯。 系啊， 但系而家连阿姐都做，我就唔想买啦。 阿姐， 因为以前咧，佢刚有嘅时候，觉得哇好正喎呢对鞋，因为咧佢好似一对鞋咁，但系好多即系佢穿，即系佢系用绳噶嘛，即系我谂大家都而家都成日见到人着啦。嗰对鞋好方便嘅，如果你真系去一啲户外活动湿咗咧，佢好快干，咁你又唔使话我即系积住喺里边。你头先讲，咁佢着去嗰啲户外或者系你落雨都好啊，咁都可以唔着袜就咁着啦。但本来我有谂过买啊，当时开头，但我后屘发现越来越多人着之余咧，系有啲阿姐阿婶都着，我就唔想买。 喂，阿姐你都变咗阿姐。 不是，我不是阿姐咁嘅打扮，大佬。大佬，即系你见到有啲嘢咧，你见到和阿姐都买咁，我都系 叫阿姐啊， 阿 姐。 所以就后屘我都系觉得诶冇啦，放弃咯。 但系呢只鞋系几好着，我都想试下。 想试下着， 我 见 到 有 同事着噶， 我唔知佢好唔好踩。 因 为 我有一个朋友啦，我有个朋友佢就喺呢个乐天嗰度买，就平好多，因为啲 yen 好平啊。即香港可能要六百几蚊、八百蚊一对，佢四百几蚊就买到 咯。咁、哦、如果我唔知道，我唔知系咪土踩啦，不过就即系唔知佢有冇踩。 我见过啫， 即系你 见有试过。 嗱，好多时咧，你 因为佢个款同佢样，我都 想 试 下， 冇吸引过我，你明唔明啊？我零吸引， 可以喺下年嘅夏天嘅时候试。 咁就唔兴噶啦，跟住真系 系啊， 唔兴佢啱啊，你真系唔想咁多人着啊嘛， 唔想咁多人 着 啊嘛，你咪买咯。 唔系啊，我想话咧，你有冇试过咧？你梦寐以求嗰对鞋，真系觉得好靓啊，成日睇到啦。好啦，当你真正去试过咧，就发吓都唔好着嘅。跟住就冇买到，即系试完之后觉得啊，都系唔买。 试嘅时候，除咗发现唔好着，即系点解同啲张相唔同色嘅喂？ 佢有冇发现过？喂， 大把啦。咁所以我有阵时 你以为自己 所以咧鞋咧，我系唔会网购嘅，好而家唔网购噶啦。 除非着过嗰只脚型啦， 好易拉嘢。 OK， 即系你帮我码数啦，睇个裤吓啲咁样啊， 咁 嘅色嘅 系咯。 原来嗰红色唔系呢个红色嚟嘅， 或者个头好似唔系咁喎，睇落 原 来个 头系窄啲嘅，我应该买大个码。 系啊。我觉得鞋都几难上网，除非你着过嗰个型号啦。 我老母句，鞋都系要真系试嘅， 都系要试嘅。 塑胶链， 即系原来咧，你见到好靓，但系着落去， 所以我而家唔会网购鞋，因为真系好多拉嘢。 但系通常你见到网上面有好多特别啲色啊款，你就好想试下。 我会睇下有几吸引啦，我少不免都唔想。 系。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啦，我哋讲啲鞋故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哋而家买鞋仲要唔要鞋盒嘅咧？ 哦，系，而家咧好多时咧， 系 直情咧买鞋嗰时，即系你着完啦，试完 OK 啦，要呢对啦，就同佢讲啊，唔要盒咯。 即系要袋咗佢对鞋走啦。 我睇下个盒靓唔靓， 咪鞋咪波鞋。 唔系，有阵时有啲鞋咧，佢个盒可能会好靓。例如有一次我买过一对Vans 系 Star Wars 咧，佢个盒咧系有 Star Wars。 咁而家个盒喺边？ 掉咗。 好多谢，下一个。 我倾向留嘅， 即系要嘅。 上次我买嗰对即系 Skate 嘅鞋咧，系美少女战士嘅。咁咧，佢鞋盒系有晒美少女战士啲嘢， 仲喺度有个盒而家。 系啦，仲喺度嘅。 好， 冇错啦。 唔系，我倾向唔要嘅。不过如果你话有阵时有啲真系可能。要即系你唔着嗰时想入翻佢咧，一两个咯，即系唔会全部都要。即系譬如我屋企已经有一个就唔会要咯。 嗯， 你会唔会要？你都唔要啦。 我以前试过咧，细个咧要啦，即系个鞋盒要啦。 跟住好戇居，我一將個鞋盒咧攞嚟咧擺一啲咧，我唔知邊度嚟嘅概念嘅，我都唔明自己點解咁。當時我就問自己，如果我而家火燭，我要拎咩走咧？跟住我將想拎走嗰啲擺喺個鞋盒嗰度，然之後個鞋盒老咁重。 屌你做咩？即係嗰啲好似月餅罐咁。 即 係 類似戴一個鞋盒。 有啲存摺喺度。 跟住依家，跟住其實而家 啲婆仔做嘢。 係我婆仔啊，跟住其實依家我都唔會要鞋盒嘅，通常。 係咪好煩啊？ 我都唔要，淨係要個袋裝住得嘅。因为个鞋柜容纳唔到咁多盒啊，同埋如果真系每一对鞋都要鞋盒咧、嗯，香港潮湿嘅时候咧好烦，我硬系觉得有污糟嘢啲纸啊。 但对我嚟讲咧，如果冇埋个鞋盒咧，佢就会更加唔防潮，即系佢同纸咧，佢系挡咗嗰阵潮湿啊嘛。我屋企系需要嘅。即可能系，但我唔会对鞋都要啦。 会摆嗰啲竹炭喺个鞋窿度咯。 我会咁咯，即系如果你话嗰对鞋咧就唔系真系好常穿，即系可能净系去某啲场合先着嘅咧，我就由之前用有啲袋咧好薄嗰啲 防尘嗰啲鞋袋， 就入住佢咯。 嗰啲可能你买鞋嗰时佢本身就系入嗰个袋俾你。 有啲鞋会有啲袋咁咪入翻佢咯。 我有啲特登买嘅。 系因为如果有嗱，我之前亦都试过买一啲胶嘅鞋盒咧，系嗰啲鞋盒咧可以折翻变成一个盒啦。我都试过逐对咁样栽嘅，但系嗰对咧好多尘，好难处理。 因为佢只系胶片嚟啫嘛， 同埋佢可能嗰阵时个款又差啦，系啦，可能好难抹咯。 系咪有啲懒系嘢？啲波鞋味个透，即 系 淘宝都有噶嘛，透明盒啊，即 系 见 到对鞋里边 系懒系嘢咁样堆晒喺度，好靓咁噶嘛， 一条柱咁嘅。嗰啲我其实觉得 有冇试过啊？ 嗰个符合 Y Y 嘅幻想， 但系我又唔想 show 晒出嚟。 幻想系美丽， 系啊，幻想系美丽，但系佢系雅订嘅。 是啊， 唔系除非我系买一啲好靓嘅鞋俾人睇埋噶啦， 或者嗰啲高踭鞋咯， 同埋我都会要埋嗰个防尘嗰个膜，即系嗰个袋嘅，嗰个其实几好嗰个袋。 因为嗰个纸盒咧，我觉得咧，你留咧，学你话斋咧，佢潮湿或者会 香港 饭 系， 我觉得好污糟咁，好似 霉霉咯。同埋呢个都系我依家唔系好想买 boot 嘅原因。 系， 因为好难处理嗰个， 即系点样收佢？ 即系当然有啲人就要塞满佢啊嘛，你要 keep 住个型啊嘛。咁但系 boot 通常都系皮噶嘛，咁啲皮咧有阵时咧佢摆得耐咧，佢有啲位甩咗块皮，甩咗少少。 你唔可以接埋佢啊？ 系啦，咁你唔接你点会边人屋企有咁多 fit 啱啱好呢个窿咧系摆 boot 嘅？ 所以嗰啲人咪个价 呢度 好长，可以摆长 boot 嘅。 懒系嘢啊嘛， 系有钱嗰啲咯。有啲咧咪人咪又懒有钱又系咧，即系唔懒有钱。 人 哋 有 钱，佢会咧喺个盒度影张相咧，就喺个盒度见到，就唔使打开个盒就知呢就系咩鞋嗰啲啊！ 冇搞咁多嘢啊！ 我哋都系做翻穷人啦， 我未去到咁嘅地步， 我未去到喺屋企个鞋柜唔够位，仲搞呢啲嘢争嗰个位先啦、啊。 嗰啲人有钱系咁噶，即系佢个盒咧全部另一张即影即有噶。 我反而想问大家个问题。即系嗱，我听你哋语气就系咧，发现你哋都系一个八爪鱼嚟啦，都好似乎有好多只鞋嘅。 我话啦，而家 即系，但系你哋有冇遇过一啲朋友咧，系吓佢永远都着死嗰对鞋？ 有啊，我有见过啊。 呢个都系我好想讨论嘅嘢嚟嘅。 我谂呢个永远着死嗰对鞋嘅，我应该系中学先见过有人系咁。 嗯， 捉咗嚟做嘢之后真系 冇嘅， 我冇见过嘅。 我有而家见到有男人系咁，佢得一对波鞋， 嗰个系咪乔李维斯？ 然之后着到嗰对鞋可能烂咗，先买下一对波鞋。哦，佢有个男人系 嗰 对 鞋 烂 到少林足球咁， 阿梅 宝嗰对。 我以前其实系咁嘅，即系细个啲嘅时候， 哦， 即系可能系着中学咯。中学嘅时候就咧每年都着死一对鞋，着到佢烂为止就买另外一对咁样咯。 哦，我又冇遇过。嗱，我问你问咧，我男人我见过系咁，但系咧，即系有男人系咁嘅，净系着一对鞋，着到嗰对鞋烂啦，咪买过另一对咯。但系你话女仔咧，我深信大部分嘅女人咧， 因为女人都系好捻中意买鞋， 系啦，只不过有冇买到嗰个咩马可斯夫人咁多 嘅 啫。 系啦，又或者你系买咩鞋嘅？ 系啦，系啦。 即系 佢好少见人嗱，你咁啊，你我勾喺另一样嘢，有一个我好似识有个人啦，女人啦，即系女仔啦，咁咧佢系佢唔可能佢唔系第一对鞋，但系不过佢好捻难，只系着一对鞋多数。 哦咁我有个 friend 系咁样嘅， 嗱系啦，佢唔系得一对鞋嘅，系啦，只不过佢懒咯，咪穿翻嗰对咯。 屌你嗰个死八婆，成日我套咗落去咪得咯。跟住佢又系话斋，佢声称着到烂先睇新鞋嘛。其实佢屋企仲有几对鞋， 但系 好少，系啦，佢好少攞出嚟。 咁点解佢唔攞咧？ 佢懒啊。 但佢情愿买嗰对就算啦。 系啊，佢情愿买嗰对抌喺度继续着。 懒到咁， 佢真系好懒。 你攞翻出嚟着， 由于佢唔会听嘅节目，所以系咁讲。 唔系，我想 话 咁，佢其他嗰啲系咪碎晒啦？ 因为我有见过佢，即系譬如有啲高级嘢或者咩，佢有着另一啲鞋嘅、哦，但系好少。 好嘅，少到无伦。 佢好少 哦， okay、 即系可能十次里面你只有两次都着其他鞋。 佢懒到， 系 着翻嗰对，琴日着过啦。 系啦，系咁着，可能好似 Vans 咁样套入去嗰啲，即系 唔使 点搞嘅，白色嘅，好易衬嘅。但系日日都系咁嘅类似，但系跟住嗰对鞋突然之间换咗嘅时候咧，换咗第二日着一对鞋着几日就，因为嗰对鞋烂咗啦。 嗱，我其实觉得唔，即系我唔知啦，但我又觉得又，我唔觉得要一对鞋咁样，即系话要着到烂先换咯，唔使去到呢个地步啊嘛。同埋有阵时你着唔同嘅衫，可能你想着唔同嘅鞋噶嘛。 穿衫啊嘛， 唔系我嘅谂法系咁嘅。以前咧我就话，即系我都系倾向借着一对鞋嘅人，但后来发现，哇呢对鞋。我着一年佢就烂咗就坏咗啦。 因为 戴 对鞋啊嘛。 系啦，咁点解我唔买多几对鞋？咁我可以每对鞋都着几年啊？ 哦， 我嘅谂法就 系 咁， 即系分散投资。 唔系，冇错。可能你着鞋就系觉得佢烂唔烂啊，襟唔襟啊？ 而你系觉得好靓啊嘛？ 系啊，我着鞋觉得佢靓唔靓嘛？首先，即系佢系咪衬到其他衫？喂，嗱，我只可以话，如果实际啲嘢谂咧，我会谂嗰对鞋系咪多数我都着到，即系唔系话哦，譬如皮鞋，我一定要着某一啲衫先着到嘅。 就 我就会谂咯， 多着 系啦。譬如诶呢对鞋衬咩都得噶啦，咁咯。 但我又 屎 忽人买嗰时买啲鞋，咁我就好少会着。 系你咁，当然有阵时会间中屎忽痕，你忍唔住。有一啲鞋只系着某一啲衫先着到嘅，咁咯。 我经常性都有呢啲鞋， 你忍唔住就唉，其实好想买对鞋，但系只系着咩先着噶，去饮先着噶咁咯。 唔系，好似我买咗 Dr. Martin 嘅皮鞋咁 啊， 好少着我。 我喺街见到人哋哇咁样衬好好睇， 但 系 你又唔会， 唔系 懒得着。 但系我都会咁着。但是没有这个场合，你上班的时候想舒适的嘛。 有一次上班呢，你可能即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你衬一衬去喝嘛。 是啊，我怕啲人讲喂，做乜咁夸张啊咁啊！ 但我都笑过人哋嘅，即系我同我 friend 咧去翻工，突然之间好斯文咁，我就咦，你个 去饮啊？ 冇，我就话 工啊， 家长日啊， 系咪即系可能有阵时你唔系想特登即系去咩场合，不过想贪得意衬翻对鞋啦，系。但系跟住隔篱啲人就话你做咩去饮啊？ 哇，做乜咁着裙啊？ 系啊。 好卵烦啊！好啊，你最后一个问题。嚟紧有冇咩鞋想买？ 大把啦嘛， 斋睇唔买中师，我有好多个 list。 鞋个 list 系长到 而家最想， 而家最想。 我有钱嘅话，我就买噶啦。你唔理，即系话，譬如而家可能5000蚊，但其实嗰啲你有钱，你都会买嘅，真系好想买呢对几靓噶。 有个，但系真系好多、啊，即系你好难拣、啊。你只可以话我有钱，我就会买嘅咯。 系， 真会买鞋噶啦。 系边对咧？ 我好似 你讲对出嚟啦，宗师你有咁多对， 唔系即系我都好想买对 Hoka 嘅，因为我想试下几咁舒服啊嘛。 Oh, okay. 但系 Hoka 都要成1500蚊噶，1599嗰啲，跟住我 消费券买咯， 1599 消费券用晒未？ 消费券就系用晒。 哦，苏格年系阿杨野有冇？ 我想买一对Nike 嘅 SB。 哦，系点解咧？ 踩板嘅， 都系一个踩板 嘅 Nike 嘅踩板 鞋， 系啦，佢其中有一个型号咧，直情系同一个咧滑板嘅选手咧 ，crossover 啲， 唔系系为佢设计嘅， 哦，贵嘅， 咁我唔知价钱，总之为佢而设嘅啦，嗰对鞋 系， 即系贵啦。 咁嗰个滑板选手好劲嘅， 系， 冇睇，因为我只系睇啫嘛， 你即系都唔会买嘅。 嗱，如果我睇咗价钱就 系 想买噶啦，所以我 唔好睇。一样而系睇咗价钱就 系 想买， 因为佢想知 几多钱。我就唔系嘅，我睇晒都唔买。 我纯 粹系想知道佢同嗰个Vans 嘅 Skateboard 嗰个分别，同埋我踩嘅时候会留意 翻样嘢功能性嘅， 系啊， 都系 呢个好唔好着个嗰对咧。 但除咗 Dr. Martin， 我系沉迷于佢嘅外表同埋佢嘅样，其他我都系功能性为主。 样同外表系同一样嘢嚟嘅， 系 咧。我咧， 你嘅心仪啊， 有嘅，但系其实嗰个鞋咧系 又系 我突然间跟咗杨怡喺功能性 吓，OK， 点啊行山？ 因为我经常都苦恼就系、是，我唔知道你有冇苦恼过，佢落雨嘅时候应该着咩鞋咧？ 系 就系、是、因为嗱，有一 之前以前我咪话拖鞋嘅时候，梗乜抄拖鞋噶啦，因为我会当时拖鞋就觉得，咁我如果落雨污糟咗，唔使派入水，本身就湿咯，咁就去到个点先系成洗脚嗰只头，即系咪洗咯， 摆上洗手盆洗。 我真系会噶，讲认真。 如果你喺公厕见到个人咁嘅人，应该 系 牛好啦， 十九年，都真系会成只脚成只脚攞嚟洗咯，咁样。咁当然啦，我又会觉得后屘觉得，但唔系落雨嗰时水好污糟，或者有啲可能啲树枝啊，即系有啲嘢街 都有 嘅。扇亲啦， 系因为 喺个佢扇过嘅， 喺个拖鞋喺度扇，喺拖鞋上面自己扇啊，唔系个拖鞋同个地扇啊。咁我就转啦，咁转移就可能我试过着嗰啲胶嘅鞋啊， 系 我试过喺台湾咧，咁啱旅行嘅时候落雨买嗰对鞋咧，系高筒咁嘅，系好似个样咧系 converse 咁，但系胶嘅成对，成嚿胶啤出嚟嘅， 系 咁对好似几好喎，咁啊胶里边就唔使入水啦，系咪？咁但系咧，即使系咁咧，入边就好焗脚啦。 流晒汗咁啊， 系啦，好焗啦，好臭啦， 都 湿晒就系，但系汗唔系因为雨水啦。咁我曾经见过啦，系咪应该买一对嗰啲女仔咪可能嗰啲长嘅雨鞋， 好 靓嘅， 唔同颜色嘅，系波点啊， 日本好 兴 噶， 咁样唔同色嗰啲。咁但我又惊好焗脚喎，又系我脚好多汗嘅，点好咧？咁后来我着波鞋，咁但系 New Balance 嗰啲皮胶皮系唔可以同雨水系冇关 系 噶嘛。咁你又唔可以着啦，咁然后有啲鞋系布嘅，系入水，因为湿噶嘛， 一定湿啦。 系啦，系咪 cross 经常都系咁，但我又唔想着 cross 好核突。跟住我嗰期就睇到咧，台湾有一个鞋公司出咗对系，即系佢应该成间公司都系出系货呢啲 雨鞋 防水嘅，即系你着住佢踩落个海度咧，佢都系干嘅里边。 OK， 系啊，我好想买呢对鞋，我而家。 但系呢对鞋咩样 噶？我 觉 得一波鞋咁噶 吓， 佢成款系波鞋咁样噶。 咁劲 系啊！我可以俾大家睇下，但系哇正咁啊！ 贵唔贵啊？ 贵唔贵？唔贵噶，我有揿过嚟睇嘅， 系 OK 嘅都 OK 嘅，即 系、 okay、似Nike 嗰啲运动嘅鞋咯，即系跑步嘅咁嗰啲。 我觉得佢应该有啲缺点，例如你头先嗰对咧，你话boot 咁样样， 成嚿胶啤出嚟嗰个。 就好冷热啦， 好冷焗咯。 我觉得呢对都应该有啲嘢，冇理由咁样就得。 唔系，不过咧，其实咧嗱，唔同嘅胶啦，佢嗰个即系密度唔一样啊，所以可能某啲牌子系冇咁焗嘅。 哦，可能。 所以点解有啲牌子卖到咁贵嘅？ 我加上我研究嘅时候咧，我见到我之前成日睇好味小姐咧，佢哋就接住呢个椰皮嗰个嘢。 系啊。 佢哋两，佢同佢两公婆就着住 呢 对 鞋 啦，跟住就去咗嗰啲海嘅，即系同个女玩啊，即系少少水涌 水 浸 嗰 啲 啦， 系啦，即系。吊踩咧系完全冇嘢啊！佢哋 哦，咁 呢 个 好似系 我着咗之后睇下系咪真系咁好啦。 功能鞋，我突然之间 功能鞋 就并唔系 New Balance。 我应该话咧，我想问多最后一个问题， 唔系又问 你会愿意花几多钱去买一对鞋？即系譬如你 或者你买过最贵嘅鞋系几多钱啊？ 即系你会花 我买过最贵嘅鞋几多钱？ 系啊。 好似都系 New Balance 都系千几蚊嘅啫， 千几 千头嘅啫。 O、okay、K， 即系你当千一千一 咁。 咁 你 会愿 意花几多少钱去买 一？其 实 你问我鞋嘅话咧，无论佢系我啦，又唔着高踭鞋啦，唔系又唔系我唔系中意名牌嘅、 啊。 我觉得嗰对鞋如果系千二千三，我 都 觉得哇，都要谂噶啦。 系啊， 即系咪必要咧？ 系 咪好捻中意先？系咪平时成日想着嘅先？咁咯。你我讲，我觉得系千五蚊，我一定唔买。 系， 佢晓飞，我都系咁讲。 Okay, 即系千五蚊，我觉得 何必咧？ 即系譬如一千八百几，就唔会谂啦。 一千八百几，我买做其他嘢啦，做、 okay, 咩买对鞋？我买几件衫啦，我咁谂咯。 好，杨怡咧， 唔超过三千蚊。 哇，即系二千几都考虑。 系啊， 即系你都会觉得可以， 可以考虑，但我唔一定要买咁贵嘅鞋、 哦。即系你可以考虑， 系， 除非佢对鞋识飞。 识飞唔系失过三千蚊，我可能 好认真识飞啊！ 谂谂 买包游水。 我意思识飞对我嚟讲，其实即系只不过你觉得好捻中意佢啫，系咪？咁你真系好捻中意嘅话，三千内可以考虑。 哇，咁高嘅、啊、你个 range。 你咧？ 我都同阿牛差，我都二千留下咯。而家 尽了啦嘛，已经。 如即系你话嗱，如果佢嗱，其实基本上一千五我都会考虑，即系已经觉得下好贵啦。千头咧，千一二可以，即系已经都可以接受嘅。但系咧，好啦，去到千五，我就开始研究紧佢有咩去到千五。 系边点值？边度值咧？ 好，例如佢好真系好轻或者好特别个款，有啲某有啲点解咁贵啊？佢色。 好少，呢只色系贵啲，有啲好衰价格，嗰只色先贵噶。 Limited edition 系啦，黑色佢又平噶，你特别色佢又贵。 咁我就更加唔锯， 跟住我就会睇清楚点解咁贵。你去到嗱，我二千啦，就真系二千楼下就接受到。 因为通常点解我讲三千？通常咧啲好靓嘅鞋都系二千， 有啲二千几 咯， 系 啦系啦。 所以我就接受不到，我买过最贵的鞋都好似2000-1999啫， 唔系二千几，你嗰度 Jordan 二千几， 唔系1999啊， 系咯，二千咯。 咁嗰阵时都系谂咗好耐嘅，真 系，但系冇着过， 碎咗， 系真系碎咗，个心都碎咗 ，Fenos 咁挞一下碎咗。 但系谂下我买到 只脚 Vans 只几百蚊嘅咋，我平时 即系我就觉得哇，佢一对我当一对都二千啊，咁但系可能二千我可以买两对唔同款唔同色嘅啲 Vans， 就可以换嘅，太换 啦。咁、就是、我同咁 唔系，如果佢系一对皮鞋又好靓，我高品质嘅，我觉得可以接受。但系而家高鞋。都 系 咁， 唔系成日着皮鞋嘛？ 系都系都系都 是。即系原来我系 office 打工嘅，我系男人成日着嘅，咁我梗系买到好靓噶啦，即 系 现 人 日着 嘅 系啦。咁但 系 又唔系，咁我成日买到咁贵， 对 啦， 我嚟讲冇需要嘅， 我冇啊，系啊， 二千楼下我觉得可以接受，但系过二千蚊真系， 因 为 我觉得我其中一对皮鞋系过咗二千蚊，所以我就要讲呢个价钱咯。 系 冇啊，都系千几啫。冇呢个 feel， 唔会太贵啦都。 咁我哋咁啱吓，我哋呢度三个人里面就冇嗰啲，有啲人好名牌嗰啲鞋好多噶嘛。 有啲女人咧，连波鞋都贵 嘅，即系波鞋梗系买 Gucci 啊嗰啲。 系啊，即系嗰啲有啲人净系买嗰啲，佢唔系着 Nike 啊。 佢系想特别啲啫， 佢系着嗰啲 LV 啊 名牌嗰啲。 我又觉得呢个系个人选择，佢买得起咪着咯， 买得起买咯。 只不过咁啱我哋系比较冇咁咩啫。 唔系呢个 level， 所教你 冇错， 只系睇下究竟嚟紧呢个 balance 会出翻996嘅款好啲， 会嘅实会好难咯，得而家嗰啲。 但系你有冇着过美国生产嘅996咧？你会唔会想试下咧？ 我想噶， 但系嗰啲就系要二千蚊， 所以我冇买咯。 有成二千， 但系真系 争 好捻远。 我想啫咩？ 系 我睇啫嘛，但系 我都有谂过嘅，但系真系好贵， 但系真系好舒服咯。 同埋另一个点，点一着呢个 balance。 系， 因为周星驰都借住呢个 balance 嘅。 OK OK， 好啦，再见啦。 好， 时间 差唔多啦， 拜拜， 拜拜， 做咩啫？ Yo， what's up？